全新意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给孩子们的诗源外国童诗卷的编辑萱子。今天我给大家来读一段郑明老师写的序言。郑明老师是九叶派最后一位诗人，曾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他在序言中写道：今年我已经97岁了，但是我发现童心还在，真好。诗歌是无意识和意识对话的结果，这对话诗人只能偷偷去聆听，当你有意识地去抓它，它却又消失了，说明你的意识干扰了它。对于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他能敏感地听到这种对话，不去压制无意识的创造力，但又不能写成完全无意识的一盘散沙。图案先生以其睿智的眼光和敏锐的感觉挑选出来的这些外国童诗，给中国的孩子们带来一个开满鲜花的美丽诗园。我相信从这个诗园里飘来的芬芳的对话，能够超越时间和国度的局限，拥抱所有纯洁和本真。20年前，高昌来采访我时，我曾说过，写一行诗就像下一口酒。其实，读好一行诗也像下一口美酒。写诗和读诗都是令人陶醉的人间美事。很高兴向孩子们介绍这本给孩子们的诗园。真实的人生不都像诗园里的花一样甜美？所以我还想提醒我们的孩子，也要有勇气面对将来可能的风雨和苦痛。只有当痛苦深深地浸透了身体，灵魂才能燃烧，吐出光和力。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唐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唐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哎，唐耳朵， 怎么了小青姐姐？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家里的所有的蚂蚁都赶走了。 哦，辛苦你了。 哎呀，上次你上那个什么生物课，老师让你观察蚂蚁，你竟然把蚂蚁都给弄到家里来了。 哎，真不好意思。 你知道蚂蚁在咱们家里爬呀爬呀爬呀爬有多难弄出去吗？ 是的。 嗯， 这次又有新作业了。 啊，什么？你的生物课又有新作业了吗？ 观察蚊子。 啊，嗨，那很简单嘛。咱们家夏天晚上经常有蚊子，你就 关上灯，然后听，然后你就找，然后你就拍死一只蚊子，然后在手上观察就可以了。 那可不行。 嗯，为什么？ 我们是要观察活的蚊子。 观察活的蚊子？你要抓一只蚊子吗？ 所以啊，不抓怎么能观察？ 那你要去花园抓吗？ 不。 嗯， 花园晚上太黑了。 那你要在哪儿抓？ 在家里。 在家里怎么抓？ 你站着别动。 我站着别动。 对。 然后呢？ 我把灯光调暗。 然后呢？ 等着。别动别动，好像就在你的脸上。不许动，不许拍，不许拍。 我要打死他。 不能打，我在观察他。不能，不行。哎呀，你别动，一动他就飞了。 他会吸我的血的。 不会的，他别。 啊， 你没打着，别动，还在你额头上。别动，我。等一下， 哎呦！ 我先拿笔，我去拿纸，我把它的这个形状给画下来。 唐耳朵，它开始吸我的血了，我能 没关系，你的脸那么大，没关系，只吸一小点，没关系的，没关系。 终于打死了，唐耳朵，我决定了，你要观察蚊子嘛，你就在自己的手上落一只蚊子吸你的血吧。 拜拜。 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托马斯和朋友的故事。托马斯和鸟类观察员。小火车头托马斯有两节忠实可靠的车厢，那就是安妮和克拉贝尔。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紧急停下的开关，可以让火车紧急刹车。有一天，安妮和克拉贝尔正在纳普福特火车站等着拉乘客呢，突然克拉贝尔看到一群男孩大叫着朝他冲了过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头上戴着礼帽的老先生出现了。安妮经常看到他，他总是拿着一个很酷的双筒望远镜。安妮觉得他很有趣儿。托马斯拉上了乘客，咔嚓咔嚓地出发了。这位老先生上了车，他打开车窗，不断地用望远镜向外看。托马斯拉着两节车厢还有车上的乘客开到了祖优火车站。安妮看见那位老先生匆匆地下了车，不过他没有离开车站，而是继续到处用望远镜看。等到下午，托马斯又在车站看到了那位老先生。这一回，托马斯鼓起勇气，微笑着和他打招呼。 喂，你好。 哦，老先生说，我是个鸟类观察员。 老先生又一次登上了托马斯拉的车厢。原来，这位鸟类观察员正在找一种非常非常少见的鸟。托马斯等不及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安妮和克拉贝尔。 嘿，你们知道吗？他是个鸟类观察员。 安妮和克拉贝尔很吃惊。 哦，真的吗？ 车开上了铁路，在路上，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乘客们在车上乱成了一团，有人拉下了紧急停止开关。吱！安妮和克拉贝尔立刻焦急地大声喊起来： 嘿，托马斯停下，托马斯停下。 因为车停得太紧急了，安妮和克拉贝尔的车轮和铁轨剧烈地摩擦着，滋，噼啪，连火星都溅出来了。天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原来是那位老先生拉下了紧急开关。这时候老先生告诉大家， 真对不起，我刚才看到了一种非常罕见的鸟，它实在是太少了，我必须去看看，所以我才拉了急停开关。 乘客们一听都很生气，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是的，这太危险了，怎么能为了你自己让整列火车都停下呢？ 在一段时间以后，托马斯又继续转动车轮，重新出发了。 可是走在半路上， 托马斯听到了一种又刺耳又奇怪的声音。 喂，安妮·克拉贝尔，你们听到了吗？这是什么声音？ 安妮和克拉贝尔也仔细听了听。这时候安妮说， 好像是我的轮子坏了，都是刚才紧急停车造成的。 天哪，原来是紧急刹车让安妮的车轮子被弄坏了，她只好跟前面的车厢断开，留在了铁路支线上。安妮拉的所有乘客都挤到了可拉贝尔的车厢里。托马斯拉着可拉贝尔继续向前开，他大声地告诉安妮， 嘿，别担心安妮，我会回来再接你的，很快。 托马斯拉着克拉贝尔赶到车站，乘客们这下更愤怒了，他们都对那位老先生很不满。老先生只好不停地说， 对不起，真对不起。 托马斯一开进车站，胖总管就来了，他已经知道路上发生了什么，他气得胖胖的脸蛋通红通红的。老先生只好一个劲儿地道歉， 真是太抱歉了，都是我的错，太抱歉了。 托马斯飞快地找到了救援车洛奇，他们一起开到支线上去营救安妮。洛奇真是力大无比，他整个地把安妮给吊了起来，然后放到了托马斯拉的平板救援车上。安妮说， 瞧啊，我飞起来了。 救援很顺利，托马斯用平板车把安妮拉到了蒸汽机车修理厂。维克多拿来了很多不同型号的车轮，修理方面他可是个专家。 不过这些车轮没有一个适合安妮， 维克多说。 真抱歉安妮，恐怕你现在不能回去工作了。 托马斯只能拉着一节车厢在支线上工作了。这天他又看到了那个鸟类观察员，可是他一点也不想在车站停下来接他。老先生微笑着和托马斯打招呼，可托马斯却假装没有看到，他像赌气似的加速通过车站。 可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拉下了紧急停车开关。 安娜贝尔说， 嘿，托马斯，你必须要停，这里是车站。 可是我不想停下来。 一位戴帽子的女士很生气地冲下车，她已经到站了，可是火车没有停下来，这太可怕了。托马斯现在也知道自己闯了祸。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托马斯重新拉上了鸟类观察员，继续在支线上奔跑。当他回到纳普福特火车站的时候，胖总管正气呼呼地站在站台上等他。 嘿，托马斯，你不能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想不在哪儿停就不在哪儿停，你必须把每个乘客都拉上，这是你的工作。 对不起胖总管，这次是我错了。 不过让人高兴的是，没过多久安妮就换上了新的车轮， 托马斯又可以开心地拉着安妮和克拉贝尔在支线上工作了。 小心姐姐 啊， 快开门、 啊、 开门， 哎呀 开 啊， 我在幼儿园门口买的，可爱吗？ 你为什么买了一只小鸭子回来呀？塔尔多，塔尔多， 乖乖乖， 塔尔多， 妈妈在这儿呢。 唐尔多， 哎，快叫奶奶，叫奶奶， 什么叫奶奶？叫姐姐。啊，他倒是挺可爱的。 是的， 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买一只鸭子回来？ 谁说的？ 什么谁说的？你明明带回来了呀。 它是天鹅。 它是鸭子。 天鹅。 鸭子。 不信你问他。 请问你到底是鸭子还是天鹅？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哎，小乖乖，你怎么这样对奶奶呢？ 怎么拉一个这么臭的屎啊？ 哎，没关系， 臭死了，臭死了，臭死了。 你是天鹅对不对？你是天鹅对不对？ 哎，啊， 听到了吗？他说的还是法语。 他说的是不。 他说的是法语。 他说的是不。 喂，法语是的意思。 他说的是不不不不不。 他对你。那你再问问他，你再问他。 请问你是不是鸭子呀？ 啊，对不起，那怎么又放屁了？哎，你是天鹅对吗？ 塔尔多，塔尔多，你为什么觉得它是天鹅呢？ 嗯，你为什么觉得它是鸭子呢？ 因为它就是一只鸭子。 你看，它有毛，它有翅膀。 鸭子就有毛，就有翅膀。 然后看它的掌， 对， 红掌拨清波。 对呀，那说的就是鸭子呀。那说的好像是鹅， 是鹅好吧？那叫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不是鸭鸭鸭，对不对？ 好吧，鹅和鸭子的脚长得都差不多， 怪不得你小学上了八年呢。 我小学没有上八年。 哦，你没上过小学？ 不过，你为什么要说我上小学的事情？ 啊、 我说的是，这是一只鸭子。 好吧，你叫它鸭子，我叫它鹅，对吗？乖宝宝，乖宝宝，哎，快叫奶奶。 它一定是。一定是丑小鸭的故事听得太多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下午，团团和呱呱在一起聊天，呱呱闷闷不乐，团团赶紧问他， 呱呱，你怎么了？闷闷不乐的，无精打采的，出什么事了？ 我妈妈说我没有脑子。 那一个没有脑的人能活多久呢？ 不知道耶，你活了多少年了？ 放寒假了，全家都很放松，呱呱一家人在看一个宫廷剧，里边正好有一个镜头，官员在帮皇帝选皇后，所有的女子站成了一排，根据外在的形象气质一个一个的筛选。看到这里，呱呱转头问爸爸说， 哎，爸爸，你是怎样选中我妈妈的？是不是等到您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和其他女孩站成一排，你一个一个的选，看来看去，你最后挑选了她。 昨天下午，呱呱跟着妈妈到商场去买秋裤， 他抬起小脑袋，非常好奇地向妈妈提问说：“ 妈妈，秋裤是什么呀？” 妈妈告诉他：“嘿嘿，秋裤你都不知道，秋裤是秋天或者冬天穿的内衣裤呀，就叫秋衣秋裤，知道了吧？” 秋天、冬天是几月份？ 哎呦，怎么这就糊涂啦？秋天那怎么着也得从九月份开始吧？嗯，到明年的二月份，这个都是到秋冬天嘛。紧接着，妈妈开始和柜台上的售货员阿姨对话了。只听售货员阿姨问他们说：“您需要多长的呀？”不等妈妈开口，呱呱抢着就回答了阿姨的问题。 是从九月份到明年二月份的。 夜深了，呱呱还在床上摆弄着他的乐器。妈妈对他说：“宝贝，轻一点，轻一点，啊！邻居都睡觉了。”呱呱这个时候眨巴着眼睛，非常不解地对妈妈说：“ 妈妈，还太响吗？咱们演奏的是轻音乐呀。”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沈阳市勋望北校区一年十二班的陈妮可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珍惜。 大家好，我叫陈妮可。珍惜，一个眼盲的小姑娘在说：“啊，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给我即使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太阳、星星、月亮，看看什么是蓝、绿、红、黄。唉，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可一天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也将非常满足，能给我一天的光也是我最大的幸福啊，一切都值得珍惜。如果你失去了它，又时时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正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 下面请小军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珍惜，一个眼盲的小姑娘在说：“啊，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给我即使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太阳、星星、月亮，看看什么是蓝、绿、红、黄。我要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唉，可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也将非常满足，能给我一天的光也是我最大的幸福啊。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时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正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